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拥你在我的怀里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。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，盼望今生出现奇迹。 有起有落， 出过才能说你爱过。

就在我眼前，虽然近，却握不住他行踪。你也像漂浮的云烟，虽然投影在我心边，却不为我留恋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云烟化成为雨，再度飘落我孤单身边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你也好像是雨，将希望 小心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、人生几何的冲动。